但美方決心維護自身利益。中國外交部多次強調，中方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重新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意大利首位女總理梅洛尼領導的新一屆政府贏得國會參議院信任投票，參議院以115票贊成、79票反對、5票棄權通過對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早一日已經在眾議院的信任投票中過關。在參議院表決前，梅洛尼展述新政府的政策目標，包括應對高企的能源價格和其他經濟挑戰、刺激經濟增長等。日經平均指數報27412點，跌1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6.09美元，賣出1666.4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4618，瑞士法郎0.986，加元1.356，人民幣7.175，英磅對美元1.163。歐元對美元1.009，澳元對美元0.64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另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本港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本週後期和下週初持續天晴乾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風勢頗大。現時氣温23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对出。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警署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马斯道，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车多。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马料水段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嗰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系比较健康嘅零食，佢随时系高糖之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 Isaac， 今年第一次加入这个大家庭。在政坛新秀训练班入面，我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有机会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去做交流，令我可以更加了解香港这个家。如果你都想好像我这样，就快点报名参加2023年新一季度的政坛新秀训练班吧，快点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报名吧。 政坛新秀训练班， 截止日期11月6日。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 我会同我啲仔啊，同我啲新抱啊，如果我抽到时间，我都会同佢哋 one on one 咁样样去倾下偈，即系唔系 interview 啊，系同佢哋倾偈啊。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27日，政府宣告7名注册医生所发免针纸下月9日失效，新增5403宗确诊，多7名患者离世。中电预计明年无可避免需上调电费。伊朗南部宗教场所遇袭，至少15人死，伊斯兰国承认责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10月27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继续同大家讲下施政报告相关嘅一啲政策措施。今日就讲咧有关于财经事务及服务局相关嘅，包括咧就有喺招揽高职人才方面，话合资格外来人才喺香港置业，可以喺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之后咧获得退还印花税差额。咁另外咧都系包括话支持港交所修改主板上市规则等等，就便利一啲咧具规模但系咧尚未有盈利或者业绩支持的一些先进企业咧，系先进技术企业去融资嘅，咁呢个都稍后会同大家咧系讲嘅。仲有咧喺众筹方面就会咧系订立一啲嘅制度咧去规管咧众筹活动啦，咁稍后都会有一啲嘅咨询。至于喺疫情嘅影响之下，啲中小企嘅支援措施，今次施政报告都有提及嘅，亦都可以咧揾嚟我哋今日嘅嘉宾同我哋倾下。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局长。头先讲到话呢一个印花税方面，因为施政报告提到话向一啲合资格嘅外来人才退还咧一啲喺香港买楼嘅額外印花税嘅咁，呢、這個對於一啲嘅人才吸引方面嗰個嘅吸引力，你覺得個成效會係點？ 其實正如樂文你所講咧，呢、這個退還印花税嘅安排咧，係喺成個招攬人才或者吸納人才嘅政策一部分嚟嘅。因為始終其實我哋吸納人才係希望咧係一個佢嚟香港做嘢以外能夠喺度發展同埋長遠留喺度，咁同一時間咧喺過程入面咧都能夠為我哋嘅經濟又好、社會都好咧帶嚟好處。咁所以點解希望咧係有呢個安排，有更加多嘅誘因咧，佢係嚟香港發展。 但整體嚟講，你覺得個吸引力點，或者有啲人嘅講法咧，就話未必吸引到外面嘅人，但可以咧就叫做留住一啲而家已經嚟咗嘅人才啦。咁你自己點睇兩方面嗰個吸引力啊？ 其實我覺得人才佢自己本身嘅考慮固然每個人都唔同啦。咁但係起碼喺我哋呢個工具箱入面，我哋有多一個措施同埋多一個工具，能夠令到有呢個需要或者有興趣嘅人咧，係能夠用到，我覺得絕對係好事嚟嘅。 而家有冇呢一方面嘅評估或者 KPI 嘅指標，預計呢一個措施可以吸引到幾多一啲外來人才嘅？ 其實喺成個吸納人才嗰個嘅規劃或者係計劃入面咧，其實之前可能大家都聽過咧，係講緊係喺成個人才計劃入面係希望咧係可以每年目標咧係35000人啦嚇。咁但係當然呢一個措施只不過係成個配套一部分，咁所以係應該係成個整全咁樣咧，係睇翻成個套措施嚟睇嘅。我自己覺得， 35000人係講緊係即係每年啦。咁但係有冇話呢個當中有幾多係？屬於金融業界的人才，你哋目標希望可以吸引到他哋嚟嘅咧，咁同埋其實而家你對於呢個金融業嘅人才嘅流失情況，你有冇都留意到有幾嚴重咧？ 其實我哋成個人才計劃，大家都見到咧，其實係向四方招才嘅，亦都係希望咧係方方面面咧係去吸納翻唔同層面、唔同界別嘅我哋需要嘅一啲人才咧嚟推動香港發展。咁所以咧係一個大數嚟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其實自從0+3之後咧，其實都見到有啲金融機構咧都慢慢咧係有啲人嚟翻嚟嚇，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咧其實 實係可能因為疫情嘅原因啊，各方面嘅原因啊，可能係令到佢哋覺得喺香港方面嘅一啲嘅處理嘅情況咧，係比較喺業務方面咧有一定嘅困難。但自從2003之後咧，係我都見到有啲金融界別有啲企業或者銀行咧，係佢哋一啲人咧都係翻返嚟嘅。咁所以我自己有信心咧，其實我哋成個人才嘅計劃推出之後咧，其實會有更加多嘅人咧係選擇嚟香港。 嗯，之前你自己睇到流失個情況有幾嚴重咧？喺金融業界嚟講。 其實之前的情況呢，我自己覺得是多方面的，都不只是金融的，因為始終疫情是影響不單止香港，應該影響亞洲其他地方和全世界，所以呢其實這個這的情況是普遍的，只不過在過程裡面呢，我們香港怎樣能夠找回我們自己的空間和機遇呢，令到我們能夠有充足夠的人才去發展，所以這個呢都是施政報告的方向的。 講回這個叫做合資格外來人才是退還這個在港的額外的印花稅那裡，我看到有些意見都出來的，聽出了這個計劃之後，包括其中就話啊，可唔可以係有啲政黨建議就即係先一開始買樓嗰陣就已經唔好徵呢嚿税，即係先免徵後補税。如果佢係七年之內係即係離開咗香港嘅，咁先係先至補税翻等等呢啲措施，就唔好一嚟買樓就已經徵呢嚿税啦。咁會唔會有更加有吸引力咧？或者你聽到有冇啲其他嘅意見咧？就住呢一個措施。 嗯，其實我睇過程入面咧，都聽到唔同意見嘅。咁呢個睇大家坊間又好，或議員俾我哋好好意見都好，都聽到。咁但係始終任何政策都好啦，都係要做個平衡啦。即係考慮各方面因素，即係一方面咧，我哋要招攬人才，咁同一時間咧都要平衡翻咧係成個市況或者其他方面嘅發展，咁所以點解有依家呢個咁嘅舉措出嚟？ 平衡市況嘅意思係啲咩咧？如果先免徵後補税，可能出現啲咩問題咧？ 因為始終喺過程入面，其實係如果依家嘅安排咧，就係你都要俾嘅。只不過後尾你係滿足到一定要求之後咧，先退翻翻俾你。咁其實對成個市況或者成個嗰個嘅安排咧，係更加平穩同埋順暢嘅，因為如果係用其他方面嘅考慮嘅話，都要平衡翻，例如對樓市啊，或者對其他方面嘅影響。 即係咪驚？如果你一開始就已經唔使即係徵呢嚿税之後，之後先補翻，有可能導致一啲炒賣嘅情況更加熱熾啊？係咪呢個擔憂咧？ 其實所有政策可能你都知嘅，都係需要咧唔同層面去考慮同埋去平衡嘅嚇。咁因為始終呢一個咧係如果係能夠吸引人才，固然係好事，同一時間咧都係一個對一啲可能係樓房嘅需求咧，可能係都有一定嘅帶動嘅作用。所以點解依家有安排咧？其實係令到有一個適當嘅平衡喺度。 但客觀上呢一個措施出，會唔會導致到所謂即係樓市交投會增加啊，或嗰啲嘅情況，或者樓價嘅跌勢甚至會放緩咧？會唔會去到咁咧？定係你哋自己評估都未必去到咁嚴重咧？ 其實我覺得當然睇翻個政策目標先啦。這個政策目標的確係想招攬人才嘅。是希望咧，係一啲係已經嚟咗香港，或者係有心嚟香港發展嘅，能夠咧係有多一個嘅誘因，或者多一個考慮，或者多一個工具咧，等佢可以喺香港咧係長遠發展，幫到我哋成個香港嘅社會同埋經濟方方面面。咁呢個係一個前提嚟嘅。咁其實頭先你所講嘅嗰啲問題咧，當然係要平衡同埋考慮，亦都喺我哋去諗成套計劃嘅時候咧考慮咗。所以點解咧有呢一套嘅安排？ 政策的目標就是吸引人才，但會不會政策目標都有考慮過會增加樓市需求呢？透過這個 做法、 因為始終其實是這個政策目標很清楚的，就是真的要吸引人才。其實剛才我所講過，其實過程裡面就希望有一個工具箱裡面多個工具，令到我哋喺成個吸引人才嘅措施方面更加整全，同埋考慮到人才嘅唔同方面嘅需要嚇。咁其實喺我哋呢個安排方面咧，包括例如話頭先你所講嘅我哋係有呢個咁嘅退還嘅呢個印花税嘅安排，其實已經考慮到整體，包括係對其他方方面面嘅市況或者係成個情況嘅影響。 我見有啲消息就話而家合資格嘅一啲外來人才咧，大約係11万人到啦。你哋評估係可以喺今次呢一個措施受惠嘅人有幾多啦？會唔會對於政府喺庫房入邊，因為講緊印花税都係其中一個重要嘅收入來源啦？呢個有一啲嘅影響喺度咧，税收方面。 其實喺翻嗰個政策嘅原意咧嚇，或者初心啦嚇，咁都係的確真係咧係希望係廣納四方之財嚇，咁所以呢個財同嗰個有背字邊個財咧係唔同嘅啊，我哋目的係唔係想話係為庫房增加收入，或者係希望咧係喺其他方面咧有進帳，更加多咧希望咧喺人才方面咧係幫到香港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其實具體咧係對嗰個財政影響咧，我覺得係啊動態嘅，亦都係比較去難去估算。點解咁講咧？因為都要睇翻，例如話係首先係嗰個利用啊呢個政策嘅人啦，同埋佢買嘅樓房嘅嗰個嘅價值啦，佢幾時買啦嚇，佢幾時退啦？咁其實好多方面咧係一個動態嘅元素或者因素喺入面，所以依家其實比較難咧係話真係可以講到究竟嗰個具體嗰個財政嘅影響。咁但係整體而言咧，呢個一個好政策，係因為睇翻轉頭，我哋目標咧係希望吸納人才，而都呢個咧我哋有信心咧係達到嘅。 大家都關注，除了同樓有關啦，就係、是、個樓市辣椒，因為都實施咗，由最初實施咧，到而家都超過10年噶啦。咁有啲地產業界咧都有提到話，係咪可以放寬辣椒咧？咁今次施政報告嗰度咧就冇特別提到嘅。咁政府係咪都有啲考慮，或者有聽到呢啲聲音，但係考慮過之後就唔擺落施政報告咧？ 其實呢、這個辣椒也好，或者房價都好，的確係一個好敏感嘅話題。同一時間咧，都係有好多因素去受影響嘅嚇。咁、正如以往一樣咧，即係我哋會一直咧去睇住個情況，而要睇下咧係成個市況嘅發展。 去到咩位置要認真諗咧？譬如我見到財政司司長又提到一啲因素嘅，佢話譬如話樓價嗰個變化幅度啊，一啲住宅成交量啊等等。因素就提咗出嚟啦，但去到一啲咩水位先至有機會會設立或者放寬啲辣椒咧？你哋嘅或者政府嘅諗法係點嘅？ 其實頭先你都講得好清楚嘅，即係始終係喺政策制定方面或者喺成個考慮方面咧，一定係一籃子因素嘅，亦都包括咧唔單止係樓市本身，同埋都包括係外圍個經濟嘅情況嚇。咁、所以呢啲情況咧，我哋都要動態評估，好似我哋過去一直以嚟咁做。 讲呢一啲嘅印花税方面，而家就话系政策目标就系向合资格外来人才系即系还退还一啲嘅在港置业额外嘅印花税啦。你自己点睇1873D1、1873D1系咪可以有效可以吸引到一啲人才嚟咧？咁讲下你嘅睇法1873D1。另外想同咧局长咧讲下另一个就系、是、政府咧就喺未来基金会拨出300亿元啦，成立一个共同投资基金，咁啊会吸引啲企業咧係落户，同時都可以按住企業能夠帶動本地嘅產業發展同埋就業潛力嘅，咁啊考慮參與共同投資，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諗法係點樣嘅？ 其實呢一個咧係有一個框架咧，可以喺施政報告面睇到嘅，就係、是、會成立一家公司咧嚇，即、係作為一個咧機構嚇、去做呢件事。咁其實依家呢個公司入面嘅主要組成部分係咩咧？咁有幾個已經喺度嘅，就包括咧，依家有一個所謂嘅香港增長組合啊，咁呢個組合入面講緊咧係大概係220億啊，咁呢個方面咧，其實我哋功夫喺度做緊嘅，就係已經委任咗咧係8個嘅我哋所謂嘅 general partner GP 咧，就我哋俾一個咧授權佢哋去咧係投資一啲同香港有關聯嘅企業。咁呢一個咧係一個進行中嘅一個項目。咁另外一個咧係亦都係之前喺財政預算案司長講過嘅，就係有2個50億，一個50億咧就係大灣區嘅基金，另外一個咧係策略性嘅一個科技嘅基金。咁呢兩個加埋100億咧，亦都係喺呢個增長組合嘅一部分嚇，所以一共咧係320億。咁今次呢一個嘅施政報告咧，係特首就再提出咧，就係會再有呢個300億。咁呢個300億加埋咧，就應該係620億啦。咁咧就係呢300億講緊嘅就有一個正如你所講啦，係共同嘅投資嘅一個基金啊。咁其實你成個考慮咧，係放喺我哋成個去搶人才、搶企業嗰個角度嘅嚇、啊。因為大家見到其實尤其是疫後啦嚇、其實各個國家或者各個地區之間咧，係對呢一個人才、企業或者投資嗰個嘅競爭是很大，也都是大家嗰個力度都很足，所以我哋香港咧絕對不可以咧係落後嘅，一定要加把勁。 所以點解咧？除咗喺政策方面嘅配套咧，都希望咧喺投資方面咧，係同一啲嘅企業咧，係可以咧係共同投資去推動翻咧我哋成個產業嘅發展嘅。咁當然呢個框架定咗啦，嚇喺施政報告裡面寫咗啦。我哋具體咧都要咧係相關政策局喺我哋財政司司長嘅督導之下咧，同金管局一齊咧去將呢啲具體嘅細節去敲定。咁依家嘅功夫咧就係進行緊嘅。 嗯，具體嚟講係點樣吸引一啲外來嘅企業喺香港發展，或者我哋即政府嚟講，或者我哋香港嚟講，個目標係吸引邊一啲企業嘅？ 其實好多呢啲企業咧，我相信都係依家大家都聽得好多嘅一啲嘅項目，或者多啲嘅類別，包括一啲科技啊，或者一啲其他方面嘅一啲對香港或者對區域發展重要嘅一啲企業嚇、因為始終咧，其實依啲世界大趨勢。包括例如是話係呢個科技嘅發展啦、綠色嘅發展啦、可持續嘅發展啦，或者其他方面嘅發展咧，我覺得係明顯嘅。咁、當然咧喺全球競爭入面咧，每個地方就穩定位啦，嚇、就喺啲大趨勢之下，有邊啲嘅行業或者邊啲嘅方面咧，我哋有競爭優勢嘅，咁我哋就去揾嚇。咁、呢方面嘅功夫咧，其實喺施政報告入面都講咗好多嘅、就包括喺思想之下有個嘅企業嘅一個辦公室，咁亦都有個人才辦公室，就係、去推動有關嘅工作。 即係嗰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其實就係佢哋負責引進啲企業嚟，咁然後呢一個嘅即係包括共同投資基金，共同投資基金呢三百億嗰嚿錢咧，就係投資喺呢啲嚟咗嘅企業度，係咪可以咁樣講？即係個關係係啲咩？同嗰個辦公室？ 其實具體嘅呢個咁嘅投資公司嘅操作或者運作，當然依家係我哋仍然係落實緊啦。咁、所以咧係可能稍後一籃子咁樣去解釋或者去表達清楚咧係比較好啲，咁但整體而言咧，我相信喺今次呢個投資公司嘅考慮咧，都係從一個咧係要推動香港發展，同埋咧係令到多啲嘅企業喺香港咧係能夠咧係生根咧呢個角度去考慮。 我頭先聽得比較清楚就係、譬如係一啲科技嘅行業嘅範疇，可能會有一啲嘅即係揀企業嗰陣可能會考慮呢一點。其實仲有冇啲特別嘅範疇，你哋係諗住可能潛力高啲嘅，或者係對於香港日後有呢啲企業嚟到香港係更加好嘅，有啲初步嘅諗法嘅咧？除咗科技之外， 其實喺成個招攬企業嗰個過程入面咧，的確我相信無論科技又好，或者係其他嘅元素都好咧，係既要考慮翻嗰個全球嘅發展趨勢，亦都睇翻我哋香港嘅優勢。咁亦都包括我哋嘅優勢，其實好清楚啦，就係、背靠祖國面向世界，一國兩制，同埋我哋一套咧係喺國際好接軌嘅呢一套嘅監管商業營運嘅制度。其實好多唔同嘴類嘅企業或者行業咧，係有志或者有興趣喺亞洲發展，喺內地發展，其實都係能夠用到我哋呢啲咁嘅工具，用到我哋啲優勢。咁所以其實喺我哋推動企業發展嘅時候，或者招攬企業嘅發展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要結合呢兩方面，即係現有嘅世界趨勢同埋點樣結合翻我哋香港自己自身嘅優勢。 所謂共同投資係咩意思？即係淨係政府去做一啲投資。定係咩意思？咩叫共同投資咧？ 其實喺成個嗰個計劃入面咧，因為始終依家係個框架，咁但係具體而言咧，我哋的確需要一定嘅時間咧，係將嗰個框架咧係具體化、落實化，而變成一啲具體嘅一啲嘅安排嚇。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嗰件事嘅背後嘅情況咧，都係話通過咧係我哋政府出資，係令到咧希望咧係企業能夠咧係喺加大喺香港嘅投資，同一時間咧係以作為其中一個手段嚇、令到企業咧係香港咧能夠生根。因為始終其實作為企業啦，佢做一個投資嘅決定，或者做一個咧落腳嘅決定咧，其實多方面嘅。一方面政府出資，一方面咧，佢都要睇翻其實成個政策環境啦、環境嘅可預見性啦、市場所在啦等等咁、所以我覺得係比較難去單個去睇一件事本身，更加重要嘅就係咧成個整全咁睇，我哋香港有咩市場優勢， okay. 我哋有咩人才優勢，同埋我哋俾到啲乜嘢嘅其他方面嘅條件出嚟。 今次就係、政府成立一個叫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就係、管理頭先講嗰好幾個基金啦，咁就同埋一個新成立的共同投资基金，政府在这间公司的角色是什么，或者政府在整件事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的角色是第一是主动， 所以你見到今次呢一個嘅施政報告入面咧，都係擺喺比較前嘅篇章嘅，作為嗰個治理體制一部分咧，係去寫出嚟。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咧係一個新嘅架構。所以點解咧喺呢個架構個框架有咗之後咧，我哋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咧，係將呢個框架去具體同埋落實啊。咁三嚟大家見到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高層次嘅一個架構嚟嘅啊，即係包括係我哋司長督導啦，同埋咧係跨局去處理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可以體現喺呢幾個方面，就係跨局主動嚇同埋高層次。 嗯，即係我想搞清楚，就係日後呢一間公司，如果佢哋揾投資邊啲公司，係由翻呢一個叫做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去負責，係咪咧？或者蝕咗錢嘅話，係咪都係佢哋嘅責任咧？咁政府個角色係咩咧？ 咁當然呢啲係政府嘅錢啦。咁所以政府係喺管理財政方面咧，我哋有責任。咁我哋作為係要處理我哋嘅財政，當然我哋要穩健啦。呢個第一。但同一時間，當然我哋都要考慮翻我哋香港長遠嘅發展，亦都包括咧係需要咧係去招攬更加多優質企業同埋人才嚟香港係落腳。咁其實呢一方面咧係正正咧係其中一個咧去推動呢件事嘅其中一個主要考慮。 今日直播室咧就请嚟咧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头先就讲咗好几个情况，包括就系印花税吸引人才啦，系希望可以系一啲外来人才咧，佢哋本身嚟香港咧有啲嘅额外印花税嘅，而家就系一定年期之后咧成为咗香港永久性居民之后咧可以退还等等。你自己点睇1872311？一转头翻嚟仲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咧，继续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可以同必须负责任地管理同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并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但是不寻求同中国冲突。拜登强调，中方亦知道美国不寻求冲突的立场。拜登在白宫会见国防部长奥斯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等美国高层国防官员。拜登说，白宫的国安战略指出，未来是决定性的十年，因为全球正发生变化，必须同时应对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气候变化及卫生问题。另外，國安戰略亦明確指出，軍事現代化和加強軍隊是美國國家實力的核心來源，亦是政府的優先事項。美國將繼續領導外交並建立聯盟，以世界最優秀的軍事力量應對全球挑戰。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烏克蘭已經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工具，幾乎喪失主權，由美國直接操控。普京以視像方式向獨聯體國家安全和情報機關首長發言，他再提到針對烏克蘭可能使用安裝彈的指控，表示世界和地區發生衝突的風險很高，應該加強關鍵基礎設施周邊的安全。普京說，美國將烏克蘭作為針對俄羅斯和區域盟友的工具，將烏克蘭作為軍事生物實驗場。他說，一些國家長期以來在獨聯體使用敲詐、施壓、恐嚇等手段，企圖在這些國家發動顏色革命，利用民族主義和極端主義挑動武裝衝突，直接威脅所有獨聯體成員國的安全。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北京會見東盟國家駐華使節，強調中國將繼續視周邊外交為對外關係首要，將東盟放在優先位置，願意同東盟國家實現共同發展繁榮，共同邁向現代化。王毅說，今年東盟國家將主辦三場重要多邊會議，全球治理迎來亞洲時刻，希望東盟堅持獨立自主，堅持東盟方式，堅持東盟中心地位，聚焦亞太，聚焦經濟，聚焦合作，以共同體意識應對全球挑戰。一名沒有接種新冠疫苗的31個月大男童上星期一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引發急性壞死性腦炎。 男童情况其后恶化，院方为男童进行紧急脑部手术，现时仍然在伊利沙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医管局话，医护人员正尽力为男童提供适切治疗。医管局儿科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席苏景焕话，未完成接种疫苗的儿童有较高感染风险，万一感染情况可能非常严重，有机会并发脑炎或思考症等严重症状。他说香港即将进入冬季流感季节，家长应该尽快安排子女接种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以加强对儿童的保护。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9点，跌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7.48美元，卖出1,667.7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6.18，瑞士法郎0.985，加元1.356，人民币7.175，英镑对美元1.163，欧元对美元1.009，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由于影响到而家狮隧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支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车龙咧排到去元洲仔呀，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之路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龙尾排到去元洲仔，咁最主要咧都系影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噶。咁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接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大口环道一段呢就比较慢车。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呢就车多。咁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落返去九龙塘嘅支路呢就挤塞。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剛才讲了意外清场，但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元洲仔的左转去大老山公路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施政报告其中人才方面可以说是重点之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企业来到香港也都引入一些人才，其实也都是对香港制造很多就业机会，对年轻人上流啊各方面都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其实一个鸡蛋与鸡的问题，很多企业来到香港落户的时候会制造很多机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扮靓就 keep it， 有个大嘅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2022年10月27日，政府宣告7名注册医生所发免针纸下月9日失效。新增5403宗确诊，多7名患者离世。中电预计明年无可避免需上调电费。伊朗南部宗教场所遇袭，至少15人死，伊斯兰国承认责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到有关于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喺施政报告方面嘅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头先提到一路倾紧就系话，政府咧会成立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未来基金设一个下面已经设咗噶啦，一个嘅香港增长组合啦、大湾区投资基金啦、策略性创科基金啦，以及新成立嘅共同投资基金，呢啲钱咧就会系归落呢间公司嗰度咧，系负责做一啲嘅管理嘅咁。繼續講下你嘅睇法啦，1872311。直播室今日咧就請到咧係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局長許正宇嘅。頭先提到呢一個嘅措施，大家提一個問題咧，就係呢間公司就去做一啲嘅管理啊、投資啊咁。會唔會都有一啲嘅情況，就係日後可能個投資回報可能係出現虧損嘅情況，咁點算咧？呢啲公帑嚟嘅喎，咁可以點樣負責咧？咁政府點樣去防止呢一件事咧？咁？點睇呢啲意見咧？ 其實係喺大前提，一定係我哋要穩健咁嘅理財，因為始終學你話齋咧，呢個係社會嘅錢，係香港嘅錢，我哋政府係一個代理人嚟嘅啫嚇。咁我哋一定咧係要咧係用好呢筆錢，我哋有咧係有負責任咁樣去處理呢個第一。第二咧，我覺得其實咧喺今次呢個咁嘅構思入面，自頭先我都講過，係整體咁樣咧，係作為我哋吸納企業嘅一個策略嘅一部分、因為其實企業嚟香港咧，係佢帶俾我哋嘅係唔單止可能係話佢業務本身如果係一啲嘅科技公司，可以係一啲佢哋新嘅技術，亦都可以係帶動就業。如果帶動咧係成個行業或者生態圈嘅發展。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一個良性循環嚟嘅，咁所以點解咧係喺成個個構思入面咧都要睇下我哋點樣能夠咧係可以比較精準咁樣去揾到呢啲咧對香港嘅優勢一方面用到，同埋對香港未來發展有利嘅企業咧，係令到香港咧係生根發展。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我覺得嗰個回報咧，其實係喺從一個整體嘅角度，包括咧係社會又好或者策略方面嘅回報咧，其實係好大亦都好。多，所以點解咧係呢個咁嘅驅動咧，作為成個政策或者策略一部分咧，其實重要嘅。 即係會唔會到時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因為要吸納一啲可能對香港長遠發展或經濟發展或對提升香港競爭力方面係有好處嘅一啲公司啦。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可能係一啲嘅初創企業，咁會唔會有個風險又會大啲咧？如果係咁，會唔會就可能我哋係睇一啲模型嘅長遠啲嘅優勢，但可能喺盤數上面會即係承受一啲短期性嘅虧損，會唔會可能以後會係咁？ 其實我哋喺嗰個回報一定係我相信係整全嚟睇嘅嚇，應該唔可以話淨係睇財務回報，亦都可以話咧係財務回報以外都睇其他回報因為始終學你話齋咧，其實好多一啲嘅回報咧，其實。對於一個例如話係行業嘅提升啊，對一啲嘅成個產業鏈嘅建立啊，或者對就業嘅帶動啊，或者對成個生態圈嘅一個嘅成立等等咧，其實都一個連帶嘅作用嚟嘅。咁所以點解咧？我哋需要咧係主動，需要咧係有個整全觀，同埋咧係去主動出擊，去吸納呢啲企業。 日後呢盤數，即係呢間公司嘅帳目係咪會公開嘅？ 當然具體依家我哋成個安排咧，係依家係籌備緊、落實緊啦。包括嚟話點樣去進一步係能夠喺過程入面係吸納翻市場嘅意見啊，同埋咧就係更加精準咁睇翻香港嘅優勢，同埋配合翻 務啊，或者成個世界嘅發展，嗯、其實呢啲咧，其實依家係我哋進行緊嘅。 嗯，即係都要再睇啦，究竟係咪要公開？有一個問題我想問，因為當年成立呢個未來基金嗰陣咧，其中都提到就話會透過長線投資啦，以期爭取更高回報嘅咁。日後頭先你提到呢一個情況，佢可能都係睇緊一啲有潛力嘅範疇啦，希望對香港好啦咁。咁可能出現一個情況就喺財務上有啲虧蝕，咁呢個算唔算係叫做爭取更高回報，同當日成立未來基金其中一個嘅即係諗法咧，會唔會有一啲違背？ 其實成個嗰個構思一定係同投資角度嘅嚇，因為投資先有回報啊嘛嚇。咁回報多元化嘅。包括頭先你講嘅嚟緊短期嘅財務回報，亦都包括一啲係中長期嘅一啲財務回報，或者係其他方面嘅一啲嘅經濟效益。所以其實任何嘅投資決定都要整全嚟睇 嘅。Okay. 我哋又想講下有關於支援中小企方面疫情之下佢哋都可能面對好多唔同嘅問題，包括租金等等。今次嘅施政報告方面係咪都有啲措施幫助佢哋喺叫做經濟而家慢慢復甦期間可以有啲壓力或者舒緩？有啲咩措施今次？ 其實大家都好見到嘅有幾個方面啦。第一就係包括例如話係中小企融資方面嘅還息不還本嘅計劃，咁申請期咧都延長到下年嘅年中。咁同一時間咧，我哋對於一啲嘅非住宅用戶嘅一啲嘅費用都係有一定嘅寬免嚇。咁所以其實呢啲系列措施咧，其實都喺度嘅。 有冇 KPI 噶呢一方面？有冇希望佢哋幫到佢哋幾多？ 其實呢啲措施好多係延續翻我哋過去喺疫情之下係已經有嘅一啲措施，亦都希望咧依家喺疫情仍然係有情況嘅情況之下咧，係希望咧係繼續幫到大家。 施政報告亦都提到話，今年內咧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為一啲合資格嘅家族辦公室咧係提供稅務寬免嘅。有啲咩優勢喺香港方面可以吸引到呢一啲家族辦公室落户啦？同埋呢一方面嘅資產管理對香港嚟講有幾重要咧？ 其實你睇翻呢個家族辦公室咧嚇，其實我成日都講嘅，好似你要揀一個地方去安置屋企一樣嘅啊，因為家族咧其實係有傳承啊，即係啲係 build to last 啊，咁所以咧係一個相對嚟講長期嘅一個資金嚟嘅啊，呢個第一。第二咧，因為家族入面大家都見到啦，其實家族辦公室嚇佢有一個好多元化嘅一個嘅服務嘅需求。點解咁講咧？佢唔單止係投資嘅，都包括例如話係一啲嘅法律方面嘅安排啊，傳承繼承方面嘅安排，亦包括一啲可能係會計方面嘅安排等等。其實係用曬我哋香港喺金融相關或者其他專業領域嘅一啲相關嘅服務。包括法律，包括會計，包括審計等等嚇，咁所以其實同我哋香港嗰個嘅金融或者經濟基因咧，其實好切合嘅。咁三嚟咧，我覺得如果你係話家族辦公室嘅目標，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咯，可以咁講，係一定可能係話點樣可以令到嗰個財富可以傳承啦，同埋能夠持續去擴大嚇。咁喺過程入面，佢一定要揾投資機會。咁呢啲投資機會可能係一啲具體嘅財務嘅要求。如果有啲咧，可能大家都聽過啦。依家我哋社會成日所講嘅所謂嘅影響力投資，即係 impact investment。尤其是依家好多家族可能都係新舊之間更替咁二三代可能對於一啲嘅投資嘅諗法，同之前話純粹要賺錢，可能有啲唔同。佢希望咧，例如話想做一啲社會公益，又或者係做一啲可持續嘅投資嚇。咁所以呢一方面，其實香港亦都正正我哋成個社會嗰個嘅基因都好切合，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一直以嚟，例如話係慈善方面嘅功夫啊，通過我哋馬會啊，或者係各大善團啊，其實做好多，同埋我哋成個嗰個民間嘅社會嗰個 civil society 嘅深度同埋廣度咧係好足嘅。所以呢啲同我哋配套翻我哋金融方面嘅發展，包括例如係綠色金融嘅發展，亦都包括我哋聯通內地市場嘅各種聯通嘅計劃，其實咧係俾咗呢啲咁嘅家族辦公室咧好多嘅機遇，亦都俾佢哋咧係有誘因咧嚟香港咧能夠係落腳嘅。 有冇話喺呢一方面有啲咩 KPI 定咗？同埋其實兩年前嘅施政報告都已經有提到家族辦公室嘛？呢段時間其實做咗啲咩咧？又 其實嗰個 KPI 係清楚嘅，我哋係講緊希望2025年之前咧，起碼咧係幫到200家家族企業去擴充或者係落腳香港。咁呢一個係清楚，呢個第一。咁至於你所講咧，過去一段時間其實我做咗啲乜嘢咧？咁幾個層面咧， 第一就是我哋希望俾多啲嘅誘因，呢啲家族辦公室咧係嚟香港去落腳。咁所以咧，我哋依家其實咧已經係起草咗一個法律，就係俾呢個家族辦公室有一個嘅稅務寬免啊。咁當然係有門檻嘅。希望佢滿足到門檻之後咧，係同埋一定要一定某定數上喺香港要有呢個嘅使費，同埋咧係有呢個請人，我先俾呢個咁嘅稅務寬免嘅，因為始終我哋必須對呢啲係對香港有利，我哋先至咧要做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其實除咗呢個稅法，我哋會拎上立法會之外咧，我哋都會係已經成立咗一個專組，就係喺我哋嘅投資推廣處下面。就去吸納翻咧，係呢一個全球唔同地方嘅一啲嘅家族辦公室。咁呢個專組其實依家咧係都係不斷係擴充緊。咁我都係喺度擺個廣告啦、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係希望咧係幫到香港去做呢個家族辦公室嘅推廣咧，係好歡迎佢哋咧係去考慮嘅。咁三方面咧，其實過去我一段時間，包括最近咧，係去呢個東南亞。菲律賓啊，或者係去呢個曼谷，其實喺參加一啲國際會議嘅同時咧，咁我都借呢個機會都去拜訪一啲當地企業，咁我都去推介翻我哋家族辦公室嘅一啲嘅優勢同埋一啲嘅條件啊，等一啲嘅家族咧去考慮啊，因為對於東南亞好多地方咧，其實香港係作為金融服務中心嗰個優勢好清楚嘅。同埋佢都見到咧，我哋背靠祖國呢個優勢，就嚟香港，希望幫佢咧個業務係帶入內地咁所以咧，其實佢對於喺香港設立家族辦公室嘅興趣好大，亦都咧，已經有嘅，都好有興趣將佢擴大。咁所以點解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喺唔同層面都去做呢方面嘅功夫。 想講下有關於眾籌，施政報告話提到今年年底之前咧，就住立法規管線上及線下眾籌活動嘅建議諮詢公眾，加強眾籌活動嘅透明度啦、問責性啦，係有其他嘅法例嘅咁。咁今次就係提到話係施政報告提到話係為咗準確落實香港國安法咧嘅立法原意，就做呢一樣嘢。其實係咪主要係針對某一啲嘅眾籌活動嘅咧？所謂個立法計劃係點樣嘅？ 首先第一講翻係有關於成個我哋嗰、那個計劃啦，可以咁講嚇。因為就呢個題目咧，其實過去一段時間，立法會好多個議員都已經係向我提問。咁其實咧，我哋都好清楚了解咧，就係、是、社會或者議員之間有呢個咁嘅要求喺度咁所以我哋做呢件事咧，我哋係責無旁貸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其實係你睇翻我哋依家咧，其實冇一個咧係整全嘅辦公室咧，或者一個整全嘅一個部門咧，係去處理呢方面嘅眾籌嘅因為點解咧？其實眾籌個位度好闊嘅例如買期都可以係一個眾籌嘅方面因為你都係攞啲錢翻嚟做啲嘢啦亦都可能係有時係呢個嘅你籌款翻嚟之後，可能做一啲嘅。投資亦都包括咧，可能有啲同投資冇關嘅咁樣。其實有啲咧嗰個嘅活動嗰個嘅涉及嘅面咧好闊嘅。而就正正如頭先你所講咧，係有線上線下。咁所以點解咧？我哋有呢個考慮咧，希望係整全睇翻，究竟咧係咪需要有一個咧係比較專門嘅法律去處理翻呢啲唔同方面嘅一個咁嘅眾籌活動咁當然當中嘅挑戰就係咧，其實佢哋有一啲嘅活動咧，依家咧其實已經有相關法律㗎啦咁所以點樣能夠避免翻過多嘅重疊，同埋令到咧過程入面咧係更加有效，一方面達到我哋嘅目的。同一時間咧，係避免咧過分嘅一啲嘅重複或者係職能嘅重疊咧。咁呢一個咧，我相信大家咧係需要去思考嘅。所以點解喺我哋依家籌備緊嗰個嘅諗法咧，都係希望喺年底前咧有個諮詢文件可以拎出嚟，咁變咗咧社會大眾咧可以有個討論咧，係幫到我哋咧去謀劃下一階段嘅功夫。 你哋嘅諗法係點？即係個諮詢係咪都會問到規限嗰陣眾籌嘅模式啦，佢哋嘅目的啦，或者金額嘅規模啦，呢啲係咪都會喺諮詢嗰度提到咧？同埋大家都要關心嘅時候，都緊急嘅情況做一啲眾籌嘅，例如嗰個人係話屋企人有一啲嘅工傷意外要做一啲眾籌嘅，或者有啲涉及到醫療打官司一啲相對緊急嘅情況嘅，日後喺一個嘅 諮詢之後，如果有一啲法例，會唔會令到呢一類型嘅眾籌係冇辦法做嘅咧？ 其實正如頭先我都略略介紹啦，因為我哋依家都係籌備緊我哋嘅諮詢文件嘅內容。咁但係眾籌學你話齋，其實真係好多種類啊，同埋好多形式，所以點樣能夠咧係有一個嘅妥切嘅安排？一方面咧係能夠滿足到我政策目標啦，同一時間咧係能夠咧做到喺過程入面避免同依家現有嘅法律有太多嘅一啲重疊，同一時間咧係能做到成件事係有效率咧。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咧喺寫嗰個嘅諮詢文件時候嘅考慮。所以點解咧喺過程入面都希望喺推出咗呢個諮詢文件之後咧，能夠聽到社會嘅意見。一直頭先你簡單單嘅討論，你都講咗好多嘅不同的個別的情況，所以我覺得這個討論是重要的，也都會幫到我們去下一步想想功夫怎樣去做。 諮詢會不會包括日後這些眾籌活動是需不需要政府做一個審批，是不是這樣？ 當然在整個那個的方向裡面，我們是希望達到我們的目標的，就像你所說，同一時間呢就是在過程裡面盡可能是做到是有效，同埋咧，係能夠咧，係避免太多同依家嘅一啲法律之間嘅一啲嘅重疊。咁所以呢啲咧，其實都係我哋喺幾個考慮入面嘅其中主要幾個考慮。咁但係當然喺我哋推出市場之後，市民大眾又好，或者各個界別都好咧，可能係佢哋會有其他嘅一啲諗法。咁我哋都係好歡迎佢哋咧，俾意見我哋嘅，等我哋可以咧更加好咁做下方面嘅工作。 OK， 嗱，先前報告提到話，港交所出年會修改主板上市嘅規則，咁啊，希望便利咧尚未有盈利或者業績支持嘅一啲先進技術企業融資。其實嗰個修改係諗住點做嘅？ 其實係可能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一直以嚟都希望咧係能夠令到我哋香港嗰個嘅股票市場咧係更加多元化啊！咁過去一段時間喺我哋18年就係修改咗嗰個上市規則啦，即係令到主板可以有生物科技公司嚟香港上市。咁到目前有80家噶啦，已經呢一類嘅企業咁我哋已經成為咗喺全世界僅次美國嘅第二大嘅呢個生物科技嘅融資嘅中心。咁喺緊接呢個之後咧，依家其實世界大趨勢就頭先我所解釋啦，科技發展一定係其中一個主軸嚟嘅。咁我哋而家希望吸納嘅就係所謂嘅特專嘅科技啦，即係唔單止生物科技，係更加大範圍嘅科技公司。咁喺呢個過程入面咧，我哋見到其實有幾大範疇，可以話五大範疇咧係比較係突出嘅，包括嚟話新材料啊，一啲新能源啊，環保方面嘅一啲嘅新嘅技術啦、等等等等，其實呢幾個範疇咧係比較明顯係有呢個科技方面嘅優勢，同埋咧係依家好多嘅一啲投資者都有興趣。咁所以環繞呢五個主軸咧，咁我哋就係依家係通過交易所咧係有一個咁嘅諮詢。咁諮詢期咧係到12月18日結束嘅，就希望大家睇下喺成個框架之下。包括呢啲咁嘅標的又好， okay. 具體嘅一啲嘅上市規則都好咧，大家有咩意見？令到我哋嘅主板咧，日後咧可以吸納呢啲咧係未有收入或者未有盈利，但係其實前景好廣闊嘅一啲科技企業咧，係嚟香港上市嘅。 大家就會問一個問題啦，未有盈利或者業績嘅支持，咁會唔會有個風險咧？點樣保障啲投資者咧？咁 其實呢一個係一個重要嘅題目嚟嘅。因為始終我們作為市場的發展的一部分，我們一定要顧及對投資者的保護，所以其實在整個構思裡面是有兩類的企業的，剛才我講的那個是五大類，包括新材料、軟件這些，這個講的是一個它的功能性但是它的業務的階段來講，其實我們有兩大類，一個就是已經有商業化了，另一類就是未商業化的當然未商業化的咁相對嚟講，因為你未有好清楚往績啦，咁投資者對於佢嗰個公司嘅表現唔係掌握得咁好，對佢嘅估值可能都唔係掌握得咁好，咁所以一定嚟講咧係需要比較高嘅門檻。咁所以依家個建議咧 ，for 一啲嘅對於一啲未有商業化嘅企業咧，個市值要求咧係建議咧嚇係150亿嘅。咁對於一啲已經商業化嘅，其實係講緊80亿。咁、 okay. 呢一類嗰個企業咧，其實呢個指標邊度嚟嘅咧？咁、我哋都參考翻好多獨角獸嗰啲市值。都是類似呢個咁嘅水平咁但係當然睇翻轉頭咧，其實因為科技始終係一個好 帶動性或者不斷轉化的一個這樣的業務或者一個這樣的技術、 okay. 所以呢很多時候投資者有興趣的都是希望一些呢是未來的增長比較高同埋咧，係未來能夠帶動發展比較大嘅一啲企業，咁、okay. 到時佢哋去睇翻轉頭，依家個市值咧，佢當然會俾翻高啲嘅市值啊！咁所以點解咧？我哋有呢個80-150去體現翻咧佢嗰個嘅商業化程度，一方面做到咧係有呢個投資者嘅需求。同一時間咧，係都保護咗投資者。 OK， 我想講下啦，嚟緊因為下個禮拜三咧就舉行呢個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雖然就係金管局主力係舉行嘅，咁據你了解而家幾多即係多唔多啦？機構參加啦，同埋呢個峰會對香港嚟講有幾大重要性咧？ 其實係我哋呢個峰會咧係是一個香港的峰會啦，咁同埋就係話係金管局都落咗好多功夫咧，係去推動呢件事。咁大家可以見到咧，其實係網羅咗全世界好多主要嘅金融機構係嚟參加。咁其實目前依家成個準備功夫係順暢嘅，咁我哋都有信心能夠辦得好。咁同埋其實你睇好多地方咧，係其實喺成個推動翻我哋香港向前。又或者是向全世界去展示我們香港的新面目的時候、其實我們有一連串的活動的，包括是在這個這樣的峰會之前，我們有這個的金融科技週 FinTech Week， 還有緊接著呢我們有這個Rugby Sevens 的這個比賽，還有下年的一月我哋都有呢個嘅亞洲嘅呢個金融論壇啦，等等嚇。因為其實喺10+3之後，我哋香港已經翻嚟呢個信息咧，其實清楚嘅啊，亦都係咧一直以嚟，我喺出訪嘅時候咧，係去唔同嘅地方，包括同商界、政府都係帶出呢個香港 respect 嘅呢個信息。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係今次呢個峰會也好，我哋一連串嘅活動都好咧，都係展示呢方面嘅態勢，令到大家知道咧，其實我哋香港咧係向全世界係開放嘅。 OK， 好啊，今日唔該曬咧，許正宇局長咧上到嚟，咁啊就係咧係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有關啲施政報告呢一方面嘅意見，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环境及生态局正是按照管制计划协议和两电检讨2023年电费，预计年底前会有结果。中电总裁蒋东强昨天说，受到俄乌战争、燃料供应和价格不稳定等因素影响，面对庞大成本压力，预计明年无可避免会加电费。港燈亦都話，面對住極大嘅燃料成本壓力，但係未有明確表示是否會加電費。有環保團體就預料，電費嘅價格短期之內仍然會高企，咁估計明年兩電嘅淨電費係會有雙位數字嘅增幅，比起今年大約係增加12.6%同埋38%。呢一個係明報報導。 星報報導，坊間盛傳康泰旅行社下星期面臨清盤，旅行社予以否認，強調是暫時以最小化成本營運，以保留實力，直至到全面通關。翻查資料，康泰旅行社有限公司早在2020年7月已經被債主入品清盤，而康泰在2021年的5名董事到目前只是剩下兩個人。康泰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表示，在過去兩年多，旅遊業有如進入了看不到盡頭的黑暗隧道，前線領隊、內部員工在零收入的情況下，部分已經轉行或者轉為兼職，短時間內難以復工。康泰指出，公司門市暫時未能夠如常運作，希望以節省成本為考量，直至到全面通關為止。成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表示，雖然康泰未有表明是清盤，但是如此知名的旅行社亦都捱不住，形容是令人傷感的消息。姚柏良強調，雖然出境遊首見回暖，但是由於目前港人外遊主要的都是自由行或者是購買套票，並非是以旅行社為主，對於中大型的旅行社來講，現時的業務量難以支撐旅行社運作。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 港府在免針紙司法覆核案敗訴之後，日前緊急修例賦權給醫務衛生局局長可以廢除可疑免針紙。當局昨日宣告，七名懷疑濫發免針紙的被捕醫生曾經發出近20,000張免針紙，11月9日起失效。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強調，港府是承擔保障市民健康責任，不會形容今次事件是港府勝出。有病人組織就質疑當局是以行政手段廢除法庭裁決，有議員就促請醫委會展開對涉事醫生的調查。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由金管局舉辦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在11月2日舉行，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接受訪問的時候說，屆時會有200名不同行業的機構高層參與，當中有過百名是來自海外，並且有40多人是國際金融機構頂級管理層，因此希望趁著這次峰會提升外界對香港的信心。至於如何進一步推動海外高管頻繁來香港回流以至是外派長住，余偉文認為本港的隔離和防疫政策不走回頭路至關重要，讓外界明白有清晰路線可以穩定信心。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發展局公布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就9月16日在何文田巴富街發生的鳳凰木倒塌壓毀校巴事件調查結果和跟進工作。康文處覆檢了那裡的34棵樹，發現其中3棵樹的主幹基部內有腐朽的情況，已經移除。而全港有超過10,000棵生長在路旁的鳳凰木，樹木辦已經要求各樹木管理部門就當中的4,000多棵覆檢，結果當中大約190棵鳳凰木需要進行風險緩減措施，包括移除59棵，其餘需要修剪、治理病蟲害、移除枯枝等，預計相關工作11月內完成。《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在防疫出現漏洞、增加疫情擴散風險的緊急情況之下，政府迅速修例賦權醫務衛生局局長取消有問題的免針紙，是堅持依法保障市民健康、維護法治和公眾利益。社評說，利用防疫製造爭議、借司法覆核干擾防疫工作，受害的是全港市民，各界要堅決支持政府保民安康。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免針紙案由始至終都是法律問題，政府思慮不周，行事前未有透徹考慮法律基礎，之後又未有正視議員批評，及早處理防疫條例漏洞，自陷困境。現在才修例，法律賦權問題有效解決了，但是外界觀感難免不好。社評說，當局有必要認真檢討，避免再犯草率行事的錯誤。明報的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港府就住免針紙司法覆核敗訴一案修例刊憲，順勢將疫苗通行證相關法例延長多半年。政論說，中小學日前忽然放寬接種率70%就可以恢復全日面授課，下個月舉行的國際七人欖球賽亦都准許觀眾除低口罩進食和飲酒，就質疑把尺究竟是怎樣來定。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說，中文大學更新校徽，連校訓博文約禮亦都簡化走，不少中大畢業生、議員和校董異口同聲表達不滿。校董會聆聽校長匯報之後，恢復原用的版本。博文約禮源於《論語》，意思是如果廣泛學習，又能夠用禮儀來約束自己，就可以不離經叛道。特區政府和掌權者可以在事件中體會罔顧公眾觀感的效果，一意孤行的確是不可取。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咧，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喺隔田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咁啊，较早前都几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啲嘅。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隔田村段早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啦。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段咧，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咁现时系较为繁忙嘅啫。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现时交通繁忙，仲有就系青马大桥啊，去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有意外，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多车少少。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段嘅慢线有意外，比较多车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交通畅顺，咁但系靠右边线去跑马地北角就较为多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现时九龙过港岛的龙尾在尤丽村附近，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只是收费广场多车一点啫。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沙田入口龙尾近住瑞丰花园。九龙区路面方面，油麻地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比较多车少少嘅。啱啱收到个消息咧，就系有个坏车事故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啊。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嘅快线有坏车啊，而家龙尾喺电话机楼嘅。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近住。入口快线嗰度咧有坏车阻路，龙尾近住电话机楼。咁啊，继续讲九龙区嘅路面吓。现时沿住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啊。而新界咧就仲有呢一个城门隧道公路啦，去大围方向美林村美松苑嗰段咧就多车，同埋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支路就繁忙嘅，龙尾去到天富海湾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2月18日系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提名期为11月1日至11月14日，年满21岁已登记选民同紧接提名前3年内通常居港都符合提名资格，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同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或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阿 Moon， 好开心今年有机会做主持，在政坛上面有机会见到社会上不同的大人物，甚至乎有机会交流，自由地对社会上不同的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你都想好像我咁，就快啲参加我哋新一轮的招募啦！快啲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 政坛新秀训练班 截止日期11月6日。 2022年10月27日，政府宣告七名注册医生所发免针纸下月9日失效。新增5403宗确诊，多七名患者离世。中电预计明年无可避免需上调电费。伊朗南部宗教场所遇袭，至少15人死，伊斯兰国承认责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教育局就发信给全港学校，其中就提到话，考虑到现时已经全日面授的中学班级，或者需要更多时间去增加接种率，就话学校也期望学生是符合接种3针的要求之前能够延续全日上课安排，所以就决定暂缓在中学实施90%学生打齐3针这个要求，去到明年1月底。另外小学方面都话希望小学生可以是有序回复正常的学习和活动。12月起个别的小学如果达到是70%或者以上的学生是打了2针，就可以向教育局申请恢复全日面授课的。已经打了2针超过10日的个别小学生都可以即日起是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的。快测方面每日的快测的安排都是维持不变的。对于小学来讲，而家都係半日課啦，嚟緊有一啲嘅條件之下，可以係變翻全日面授課嘅。佢哋又點睇咧？請呢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新界校長會副主席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早晨。 早晨，係主席好。 早晨，朱慧林校长。各位嘅家长点睇呢一个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头先就提到啦，就话个别嘅级别啦，或者全校啦，系已经打齐2针14日嘅学生咧，系去到70%或者以上咧，就可以向教育局提出申请，系即系全日课嘅咁。点睇呢一个嘅安排咧？即系会唔会学校嚟讲都系倾向想做翻全日课嘅咧？ 嗱咁樣嘅，咁喺學界裏邊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咁但一般學界啦，或者家長咧，都係會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可取嘅方法嚟嘅。 嗯。 因為咧就係實在太耐係冇全日制啦，咁而家咧同學仔嗰個學習啦，嗰、那個活動啦，相對受到影響啦。咁而家有機會咧就可以行翻全日制，咁亦都會得到一啲嘅支持嘅。咁當然啦，個別嘅家長亦都會有個唔同嘅睇法，亦都會覺得啊，而家嘅半日制，即係以前去翻還原翻以前行全日制之前，其實嘅下午嘅時段咧，相對係自由處理一啲嘅。咁就變咗佢有彈性啲，同埋就話佢嗰個有機會啊，佢嘅親子時間會多咗啲嘅咁樣。咁你當然亦都家長會覺得係啊，而家咧個小朋友啦，終於可以就翻返學校全日制啦。咁個家長方面佢就可以回覆翻佢以前小朋友全日制嗰時嘅工作啦，或者佢一啲嘅學習啦等等，即係各有嗰個優缺嘅。 O.K. 但係普遍嚟講咧，都會係覺得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 嗯，咁但係學校方面會係點做？係咪基本上首先我先問先，基本上背景嚟講係咪大部分學校或者至少你哋學校係已經滿足到要求㗎啦？ 我哋兩針或以上呢個咧，其實我兩針咧我就90%嘅啦，除咗個別打得針，基本打曬兩針，三針都去到40%嘅。咁即係話其實我已經達標。咁而去翻初步有啲校長朋友都係佢哋都會嘅接種率咧70%嗰度基本就 OK 嘅。咁當然有個別仲係要繼續努力啦。咁而當然咧都睇翻你 overall 整體之外，亦都係咪個別級別咧係有嗰個達到70%。咁亦都會衍生另一個問題嘅。假設有啲家長佢真係頭先所講，佢中意半日制，或者佢又都喺學校食飯都有啲擔憂喎。咁佢哋如果學校如果假設真係大概啦，即係有呢個30%度係未必贊同呢個係全日制喎。咁究竟會唔會出現咗另外一個7:3嘅比例咧？咁呢個就都要考慮到我哋要徵詢法團校董會啦，家長教師會佢哋嘅意見啦。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安排上咧，咁係校方都知㗎啦，即係要得到佢兩個起碼兩個 parties 咧係同意先可以推行嘅。 二月最快可以做呢个申请啦，喺之前要做呢啲行政工作，包括头先你话要问法团校董会、问家长、教师会等等嘅睇法，做唔做得切呢？如果家长方面系真系好两极嘅，可能真系差唔多，有啲真系想保留翻继续半日课嘅，咁系咪校即系学校方面就未必会申请做全日课，或者唔申请做全日课呢？ 咁就係睇校本啦，咁就用返我自己學校為例啦。我已經昨天已經係當然而家有電子工具方式啦，就喺平台裏面已經問咗我啲嘅IMC 啦，基本上普遍係絕贊成嘅。咁另外就係家教會方面，我哋嘅 PTA 主席啦，或者我家長校董啦，我問咗其他部分嘅家長都覺得係即係可以係推展返全日制。即係我學校嚟睇咧就 OK 嘅，咁當然每個校程唔同啦，咁係要即係有個溝通啦、了解，你都讓家長知識究竟回覆翻全日制嘅優點喺邊度咧咁。咁就當然要個別嘅家長佢有個考慮，究竟我係咪可以一個唔行全日制翻半天咧？咁呢個又要個別處理嘅。咁當然都唔排除個別學校，因為同家長嘅溝通了解之後咧，可能佢暫時唔行都唔定，咁呢個唔排除可能性嘅。咁當然咧，要變就即係做除咗係諮詢，我哋得到兩個 parties 嘅同意之外，亦都係背後其實好多行政工作要處理嘅。咁、首先就話 你講埋先行政工作嗰度。 咁首先咧，當然啦，喺嗰、那個瞭解個通函啦，要發翻個信息俾家長啦，出通告之外，就係個時間表啦。雖然我哋係有準備嘅，即係有半日制時間表、全日制時間表，但因為就係兩年都冇行過全日制啦，咁所以喺我諗各學校喺要。係喺個嗰、那個全日制時間表裏面咧，究竟會唔會有機會做一個檢視咧？咁而推展翻出嚟，同埋喺行咗全日制之後咧，其實一般學校咧可能會放3至4之間嘅嘛。咁而家半日制之下咧，好多個活動咧就喺5之後啊嘛。即係假設啦，我當學校放1:00，可能你嘅活動係2:00或者2:30開始。咁而家好多個承辦嘅機構、教練已傾好咗，而係由當喺2:30開始活動，而家全部要褪啦，褪到起碼可能3:30或者4:00先開始。活動究竟嗰個家長佢哋小朋友可唔可以參加啦？另外就係啲教練啊，嗰啲嘅服務商可唔可以提供服務咧？呢啲其實都係處理嘅。咁加上就話咁講食飯都係啦，食飯雖然就話同應該 keep 住同食飯商係有一個合約嘅，咁但係合約裏面都要預早同佢講返嘅月費嘅數量啦，就嗰、是、格嗰個運輸安排呀等。而學校裏面都根據嗰個局方嘅指引裏面呢，食飯係嗰個場地設置啦、個隔板啦等等係有要求嘅。咁呢啲其實學校呢就可能係要做返呢啲嘅工作啦，嚟做返配套嘅。咁所以喺交通同啲校車好、保姆車好，我哋又要溝通嘅。咁所以呢唔同嘅。 年都要做啲前置嘅功夫嘅。 頭先講咗好多，有好幾個問題，我想先講翻家長嗰度先。如果真係申請翻全日課，家長有冇權選擇佢自己個別一個仔女係翻半日嘅？可唔可以咁？ 嗱，呢個咧，即係要睇政府嘅通函有冇一啲嘅提示啦，或者指引啦咁樣。咁當然基於佢嗰個家長個別自己個考慮，會唔會有啲嘅酌情處理咧？我諗又唔排除可能性嘅。咁但係要睇究竟指引究竟有冇個權，即係等於而家日常情況之下個小朋友有咗個健康因素，或者佢真係唔好彩個小朋友即係有啲健康長期要去做一啲復診，可能即係真係有啲晏就係可以翻都唔奇嘅，都有啲個別嘅處理。咁所以我諗要睇翻個指引有冇出啦。第二就即係考慮到就係我諗要讓家長明白到就係、是、我哋讓希望咧就係有個全日制個課學習咧，就讓同學仔咧就係有個多啲嘅社群學習。呢、這個事實上真係嘅，喺疫情裏面咧，知識學科上咧，其實無論透過視像教學好，或者係嗰、那個發起自主學習咧，都可以一定程度嘅提升。但係社交情意呢、這個嗰、那個接觸咧，其實你喺屋企裏面咧，其實未必做得到噶嘛。即係唔同嘅係，所以我諗係全世界裏面嘅環境裏面可以營造咗一啲嘅社交情意嘅發展，比較重要啲嘅。 頭先你提到話時間表可能要檢視，因為你全日同半日嗰個編即係課程嘅編排可能都有啲唔同啦。會唔會有某一啲堂會擺翻去下晝上？上晝就集中上某啲堂，會唔會係咁啦？同埋對個教學嗰、那個即係教學嘅時數多咗，對個教學有幾大幫助？另外頭先講到話，譬如食飯方面有一啲嘅配套要做嘅，學校方面有啲乜嘢特別嘅措施喺食飯方面可以減低一啲風險咧？ 我喺翻學與教嗰度咧，課時係已經有所不同，因為半日制裏面咧，一般學校都會擺翻喺着重係中英數嘅，好現實噶啦。咁當然可能一啲嘅術科啦，可能會相對會少一啲嘅。咁亦都係實際學校裏面咧，一般做法而家我學校都有嘅。上午時主要做啲學科啊，術科相對減咗時間，部分咧變咗擺咗喺晏晝。有啲嘅術科就變成係一啲可以線上線上啦，唔得就可能真係有啲就會安排啲學習班，讓啲部分同學翻嚟上課嘅。咁但係而家全日制之後，其實將嗰個整體時間表還原翻裏邊咧，即係咁話有冇契機將個時間表調節？依然就係集中咗喺上午時段做一啲主科嘅學習，下晝擺轉喺術科係有嘅，我相信學校會咁調節咗嘅。咁而喺嗰、那個就算唔係嗰種模式，即係上下晝都有主科有術科都好啊。咁其實就係嗰、那個學科嘅照顧層面上咧，係比較完備翻一啲噶啦，比半日制嚟講係好啲嘅。咁、至於你話係嗰個學與教咧，牽涉到就係嗰、那個課堂嘅設計啦，我就有一個共同備課啦，或者係啲教學研習等等呢啲，亦都同我哋學校都會有同我大學啊教育局都有啲合作計劃。咁其實亦都牽涉到調節翻個進度，嚟到學校嘅支援啊，又好。官課啊，研課都係需要一啲嘅調節嚇。咁呢啲我諗喺個學業界都係需要做翻啲適當嘅調整嘅。咁而實際上去翻測考都係嘅，就話你因為疫情關係，會唔會有啲嘅嗰個課時少咗，有啲測考嘅範圍啊內容少咗咧？而家去翻正常啦，咁、 okay. 可能係調整翻。而食飯方面，第一樣嘢考慮就係咁講個環境佈置啦，個隔板啦。所以我哋依校已經全部安裝曬隔板嘅。咁、 okay. 但係就話去到食飯嘅時候，究竟要牽涉上清潔啊嘛？咁係咪我哋都打算會換一批？咁同學仔咧食完之後要每日清潔嘅嘛？咁就佢有個責任啊。咁佢可能攞翻屋企做清潔翻，第二日食飯就攞翻嚟咁。咁呢啲會做翻呢啲配套工作要做嘅。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因為學生嚟講，尤其是一啲初小嘅學生，可能完全冇經歷過全日面授課，一路都係上半日堂，嗰、那個適應方面點樣幫到佢哋咧？ 第一樣嘢就話小朋友要知道個概念啦，即係可能會即係話俾你，我哋會有一啲嘅時間表改變，同埋有啲活動，因為我哋都有晏晝做啲活動啊，做啲網上學習俾佢哋嘅時候咧，慢慢適應咗晏晝時段，而佢哋咧亦都我哋安排就係有呢個學科學者啦。啊！呢啲小老師咧，係幫啲初小，而家都有嘅，即係話我喺課前啦、小息啦咁嚟去照顧佢哋。咁而喺嗰、那個當然我哋都行雙班主任制，咁變咗就會呢方面做一啲嘅措施去幫佢哋。咁當然要同家長講清楚嘅，家長都要明白到就係、是、小朋友佢即係幼稚園又好，而家上到小學都好啦，其實係經常冇經歷過嘅，都係全日制。佢係要明白到中午食完飯咧，其實咧我哋一二年班會俾佢少少一個所謂小休嘅，即係佢食完飯休息伏低。就話差唔多陣，差唔多陣，五分鐘好，十分鐘，因為佢幼稚園以前正常就有個全日制有五分鐘啫嘛，咁但係上到而家冇噶啦，咁呢、這個所以係呢啲嘅位咧，就可能俾少一啲嘅照顧佢，都俾佢哋都放鬆一啲咁樣。 OK， 好，唔該曬朱偉林校長，同你傾到呢度。朱偉林校長咧就係新界校長會副主席，亦都係鳳溪第一小學校長嚟嘅。休息一陣。 作为机构革新委员会重要一员 ，Catherine 梁家章有啲咩说话送俾今年65岁生日嘅香港善道会？ 一个新嘅里程碑，咁多委员咧就再接再厉，令到善道会咧就系再上一层楼，为香港继续服务啦，令到我哋嘅更新人士咧睇到一个更好嘅未来。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施政报告提到话会设立关爱队，咁就是会推荐一啲关爱活动，例如探访有需要嘅人士，就话全港18区会分成唔同嘅小区，咁就会呢啲嘅有啲小区嘅关爱队，佢就话会凝聚各界建设社区，包括咧系啲青年同埋少数族裔嘅。寻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都提到啦，会喺啲团体即系申请做关爱队咧，会即系有个审查嘅资格，佢哋都会交一啲嘅建议书，再做一啲轮选等等嘅咁。睇嘅系啲咩咧？包括佢哋了解地区嘅特性啦，或者佢哋过往嘅啲服务嘅经验啦，等等嘅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因为其中咧就话出年第一季咧会率先喺荃湾同埋南区成立呢个关爱队嘅咁。荃湾区议会主席陈远森，早晨。 早晨，先生。 早晨，陈远森。头先提到话呢个关爱队出年第一季荃湾南区都会呢两区率先成立噶啦，咁你哋点睇关爱队本身呢一个嘅概念先？对佢有啲咩期望先？ 我覺得個概念係好嘅，因為可以有多啲資源去服務我哋嘅社區，亦都可以透過我哋嘅連結啦，將一啲譬如話係青年人啊，或者係比較有多啲時間可以服務社群嘅人士咧，可以去幫佢裏面一啲弱勢社群，咁同埋亦都有資源俾我哋去即係買一啲嘢啊，或者係有個地方可以俾我哋同啲即係有關人士去聚集啊！咁呢個係好好嘅概念嚟嘅。 嗯，你覺得關愛隊可以做到啲乜嘢嘅地區工作？過往可能係未必做到嘅咧。 因為我自己睇到咧，就社區裏面實在係太過多有需嘅人士嘅，包括好似我哋個區啦，好多獨居嘅長者、一啲殘疾嘅人士啊、低收嘅人士。咁如果單靠我哋區議員或者係社區人士嘅力量咧，又未必做得咁全面，咁我哋可能會做到少部分啦。咁如果能夠係有多啲資源，咁而亦都透過關愛隊裡面有唔同嘅義工咁去做服務咧，咁我自己睇到嗰個服務面比較大啲咧，同埋都可以做到更加融和嘅社區。 局長提到話點解會喺荃灣同南區率先做咧？提到話因為呢兩個區咧有好多唔同嘅特性，好似有村屋啊、寮屋啊、劏房，亦都有啲樓齡長嘅公屋、三毛大廈，亦有大型屋苑同埋低密度住宅嘅咁。有唔同嘅一啲嘅住宅同推呢個關愛隊有冇啲咩特別關係咧？你覺得？ 頭先講嗰啲，譬如話係一啲樓齡高啲嘅公屋咧，好多時候佢哋都會有啲係獨居嘅長者或者兩獨居嘅長者啦。咁佢哋唔知邊度攞服務，或者有時有需要嘅時間都未必有人幫到佢哋。咁如果有關愛隊可以幫到佢哋啦。咁另外劏房啦，我哋睇到佢哋環境非常之擠迫啦，咁活動空間都相當少嘅。咁如果有關愛隊可以提供一啲服務，譬如話帶佢哋啲小朋友去唔同地方。 陳遠森啊，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繼續傾下有關於關愛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医院蝴蝶湾洗衣房怀疑有人不当处理化学品，两名员工暂时休假。蝴蝶湾洗衣房的服务未有受影响。屯门医院早前接获员工投诉，报称一批起渍剂的库存记录有异，怀疑有员工曾经不当处理。院方其后展开调查，了解库存记录有异的原因。是否有員工曾經不當處理化學品，以及處理過程中是否合乎相關法例要求？院方已經向相關執法和政府部門報告事件，並會配合調查工作。 醫管局亦會派員到蝴蝶灣洗衣房視察，確保洗衣房處理和儲存化學品的程序合乎相關法例要求。如果發現有員工涉及不當行為，會按既定程序嚴肅跟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北京已經決定不再接受台海現狀，並開始加強向台灣施壓，加快統一進程。中方重申解決台灣問題要由中國人來決定。布林肯在彭博主辦的活動上表示，北京改變了幾十年來美中之間的基本理解，就是和平管控和台灣的分歧。他說美國並非與中國陷入冷戰，或者試圖壓制中國，但美方決心維護自身利益。中國外交部多次強調，中方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重新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俄羅斯舉行戰略核威是舉行戰略威脅力量演習，俄方說演習設定的任務全部完成，達到預期目標。克里姆林宮說，演習期間分別從西北部的普列謝茨克發射場和巴倫斯海水域，向東部堪察加半島的靶場發射彈道導彈，圖95戰略轟炸機發射幾枚巡航導彈，所有導彈都命中指定目標。總統普京觀看今次演習，國防部長邵伊古說，演習是應對敵人的大規模核打擊。伊朗南部城市切拉子一處主要什葉派宗教場所遇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傷。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承認發動襲擊，遇襲的是燈王之墓。伊朗電視台報導，一名槍手當地星期三挨晚禱告期間，在場所內向人群開槍，死者據報包括一名女子和兩名兒童。切拉子所在的法爾斯省警方消息說，槍手已經被捕。有報道說，發動襲擊的武裝分子是一名外國人，總統萊希要求安全和執法機構作出嚴厲回應。燈王之墓是一座墓葬和清真寺，是切拉子的著名旅遊景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88点，升368点，成交金额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0点，升11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219.8升8.2，阿里巴巴67.25升4.95，美團137元升7.3，京東集團159.6升11.2，友邦保險60.6升0.5，新東方在線係40元係升咗3.8，李寧47.55升1.15，藥明生物41.2升0.2，港交所238.4升4.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46.08，瑞士法郎0.985，加元1.356，人民幣7.165，英镑对美元1.163，欧元对美元1.008，欧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3点，跌18点。港金报15600元，跌3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7.96美元，賣出1668.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報告意外事故。新界沙田路去獅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嗰度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啊，現時咧水泉澳村至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段交通比較擠塞嘅。沙田路去獅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段有意外，咁啊，龍尾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附近嘅。而呢个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咧，桥面慢线较早前都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经过时间小心啦。青马大桥去九龙咁啊，桥面嘅慢线咧，因为有意外啊，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早少少嘅时间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近住隧道入口嘅快线咧，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就走咗㗎啦，咁不过就多车啲嘅。呢、這个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隧道入口快线之前嘅坏车事故就清咗场。咁啱啱收到一宗交通意外事故喺大埔公路嗰边㗎。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马场段有意外呀，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出九龙。喺马场对开有意外，咁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附近㗎。隧道情况，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暂时告示打到过海冇乜龙尾嘅，不过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嘅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喺将军澳隧道啦去九龙方向去观塘方向，咁啊隧道入口范围就仲系比较多车一啲噶。咁仲要提下大家咧，九龙区油麻地嘅窝打路道咧，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窝打路道去海旁方向喺新田地街对开嘅慢线咧系封咗路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隧，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交通方面，施政报告提到兴建三道三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人口咧亦都系分布市区之外咧，亦都系喺新界各个部分，屯门、元朗嗰边啦。另外就系北部都会啊、北区啊、上水啊、大埔啊、沙田啊，变咗就话对于交通嘅需求咧，其实系好殷切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2022年10月27日，政府宣告七名注册医生所发免针纸下月九日失效。新增5403宗确诊，多七名患者离世。中电预计明年无可避免需上调电费。伊朗南部宗教场所遇袭，至少15人死。伊斯兰国承认责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关于施政报告将会在全港18区设立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简称关爱队。去年第一季就会在荃湾和南区率先成立，之后那16区就会是逐步会成立的。昨天都问到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这一方面的。刚刚就跟荃湾区议会主席陈婉心倾，继续跟他倾。早晨，陈婉心。 早晨，蕭生。 頭先提到話，即係局長都提到話，點解呢兩區會首先做關愛隊啦？佢提到話，有兩區，呢兩區有好多唔同嘅特性。 在一些房屋的類型方面，譬如有一些是村屋，有些是劏房，有些是長樓齡的公屋，有些是大型屋苑低密度住宅。你自己覺得以你觀察荃灣區來講，有哪一些的民生問題或者需要是特別是要先處理，或者是透過關愛隊可以做到這些、的處理的呢？ 我自己睇啦，就头先讲过，如果啲独居嘅长者，因为佢哋唔知边度寻求一啲支援啦，咁如果有关爱队可以主动去帮佢哋就最好啦。仲有荃湾系相当多嘅一啲劏房户嘅，咁劏房户面对嘅问题包括系环境狭窄啦，同埋佢哋即系居住嗰个环境，可能我经常都区提咧，就系好惊有啲火警啦，咁啲防火嘅意识咧，同埋一啲設備要多啲俾佢哋啊，咁樣咁啊。另外，荃灣有個好處，都有好多啲即係中產區啊，或者有啲即係區人士係好樂意去做義工嘅。咁如果我哋能夠係集結到呢班義工去幫頭先講有需要嘅人士咧，咁可能嗰個發揮作用更加大咯。 喺規模方面咧，就話即係譬如喺一個大區荃灣區入邊，都會再分十幾個小區嘅一啲細區嘅。咁每個小區都會有關愛隊啦，大約十個人左右啦。而家初步嘅講法係咁啦。你自己覺得應該點劃分呢啲區咧？咪跟翻而家區議會嗰個嘅劃分啦，定係跟譬如某條村或者某一啲樓就集合埋一齊，就當係一個小區咁？應該點樣劃咧？如果跟區議會嗰個分區去劃，會唔會即係當區區議員去做翻呢一個申請嘅關愛隊係更加合適咧？ 又要睇嗰個區嘅特性啦。如果譬如話係一啲公屋區嘅，咁可以係即係分幾個嘅公區嘅做關愛隊啦。咁有啲可能係譬如話我哋始終好多啲劏房啊，咁亦都可以係集中喺嗰度做一個小區。咁如果區係咪要細分到同區議會選區咁細咧，就要睇嗰個區嗰、那個獨特嘅環境啦，同埋要睇嗰、那個。協同效應，因為如果太過細嘅區咧，可能嗰個資源個分配嘅各方面咧，就會有重疊都唔定，咁就要真係民政專員嘅智慧，可能亦都會聽多啲社區人士嘅意見，之後再做一個好嘅劃區，就比較好啲咯。 整體嚟講，你自己覺唔覺得關愛隊同區議會某一啲嘅功能係有重疊嘅？ 我覺得係有嘅。因為我經常講咧，就好多區員都會有做一啲探訪嘅工作啊，嗰啲對象可能係一啲有需要人士、獨居長者啊，或者困難户啊，咁亦都會提供一啲物資。不過即係呢個係我哋區議會嘅其中一個角色啫，區議會仲會做好多嘢啦，同埋區員都未必有咁多資源去做頭先嘅工作。所以如果能夠係得到資源去做呢啲嘢咧，我覺得係更加加強咗我哋服務社區，更加廣泛、更加全面啦。 政府嘅説法就話區議會係一個叫非政權性區域諮詢組織，而關愛隊就係用喺凝聚力量啦，並且提供長期社區服務嘅，就話兩者職能係冇重疊嘅咁。你覺得日後如果有同時有區議員又有關愛隊喺同一個區入邊，兩者嘅角色應該點樣去做一啲嘅分工咧？又？ 咁就變咗，如果係關愛隊，因為已經有關愛隊咧，就一啲頭先講區員做嘅，譬如話係提供啲物資俾一啲有需要人士咧，就會由關愛隊去做，就比較適合啲。咁而區員更加可以係專注處理嗰啲地區問題、社區問題。當然，如果係區員又亦都係個社區組織嘅負責咧，咁佢亦都會係透過嗰個組織咧，就係組織義工隊啦，同埋可能都會聘用一啲職員去做頭先嘅工作。咁區員亦都有議員辦事處嘅同事咧，就做翻多啲我哋係即係幫市民一啲日常嘅工作，好似而家我哋做多啲幫居民係申報一啲唔同嘅表格啊。填表啊，或者係佢哋一啲社區問題啊，幫佢哋去解答啊，甚至到我哋漁民處有啲即係借輪椅啊、助人駕手推車服務啊，咁我哋會做翻多啲我哋即係日常市民一啲問題嘅工作多啲咯。 以你自己嚟講，會唔會都考慮即係申請做呢個關愛隊？個考慮嘅位係啲咩咧？ 我會考慮嘅，不過就要睇政府即係第日定出個條件啦，包括俾。幾多資源我哋啊，同埋我哋角色個定位啊，咁如果係覺得係可以真係幫到有需要嘅市民，又能夠凝聚社區一齊係做一個融合嘅社區嘅，咁我會係考慮申請成立關愛隊啊。 考虑到资源方面，其实局长都有提到嘅，就话关爱队有几个条件嘅，有冇地区经验啦，有冇长期服务能力啦，有冇能力系揾到一啲社会资源，即系似乎就系除咗政府俾资源之外咧，佢自己都要揾一啲嘅资源，可能揾一啲钱啊、资助啊等等。喺重大事故嘅时候，亦都有动员能力嘅。咁你觉得，譬如作为区议员或者你自己，有冇一个揾一啲社会资源嘅能力又难唔难咧？呢一方面有？ 哦，咁呢度就唔困難嘅，因為我都叫做服務社區有相當嘅時間啦。咁嗰個社區網絡，譬如就睇翻今次嗰個疫情啦，咁好多市民都因為打電話俾有關嘅部門得唔到即時嘅幫手啦，咁佢哋又需要好多物資啊、食物啊，或者係抗疫物資。咁我都睇到好多市民啊或者機構咧，好主動咁樣咧就係贊助啊有關嘅物品俾我哋，咁我哋亦都因为咁样可以帮到街坊。咁如果我哋成立关爱队，我相信好多市民都会系继续支持我哋。 嗯，即系你唔担心日后可能有一啲民政专员，因为民政专员都系叫咗个总指挥啊嘛，话喺关爱队嗰度，佢哋有一啲嘅事情或者有一啲嘅任务嘢地去做嘅时候，喺个资源上面你哋未必满足到，应该你哋唔担心咁嘅情况系咪？ 暂时都唔太担心，因为我哋睇到。就淨係今次嗰個疫情啦，咁我哋都做咗好多嘅探訪工作啦，咁嗰度都需要好大量嘅物資，咁都睇到好多熱心市民都係好義不容辭咁樣支持我哋啊。 政府亦都提到話關愛隊咧，如果長期係唔能夠達到目標咧，有可能會終止佢個服務嘅。咁亦都話關愛隊嘅即係架構或者操作安排上面都會有啲 KPI 嘅。你同唔同意設 KPI， 或者對於一啲申請嘅團體嚟講，呢啲會唔會都有啲壓力咧？ 我覺得如果你申請得關愛隊，咁你一定要達標啦。如果你自己寫嘅計劃書你都唔能夠達到，咁就算政府唔要求你退出，你都應該自動咁樣係唔好繼續落去俾有需要合適嘅團體去做。咁我覺得呢個係應該嘅。既然你即係我哋好似區議以前都會審批好多表，即係一啲 NGO 啊，申請一啲活動啊，都會提出你哋要能夠做到先可以申請喎。咁我覺得呢個我唔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 可以有啲咩 KPI 咧？喺關愛隊嗰度？ 譬如話係你個人數啦，你達即係你服務人數啦，同埋個質量。即係我自己睇咧，就係人數係其中一點，但係個質量都好重要嘅。正如我琴日都同即係一個長者傾開偈，我話你即係有冇做義工啊？佢就同我講個故事，就話佢每日一得閒咧就會打電話俾我哋區裏面一個失明人士啊，咁咧就佢會係有時間就會陪佢周圍去啊，等佢可以係開心啲。咁我覺得呢啲。即係咁嘅服務，如果能夠係幫到一啲好特定嘅需要嘅群體人士咧，咁呢都應該計算在內。咁唔係淨係話計你服務到幾多人啊？咁而我哋服務咗啲咩人啊？最需要嘅人啊，都係一個係指標，我哋要量度嘅咯。 即係未必淨係睇個量嘅。OK， 係啦， 好啊。唔該曬陳遠心，同你傾到呢度。陳遠心咧係荃灣區議會主席，講到有關於嚟緊喺十八區咧係設立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首先喺出年第一季就會喺南區同埋荃灣區先做嘅。聽日食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如果你擁有一雙金睛火眼，就會睇到身體發出七彩嘅光芒。如果你有順風耳嘅耳力，就能够听得到身体奏出各种音乐。原来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同天使一样的光环，而且身体还有一圈又一圈五颜六色的线条。不但如此，人体还有一个谐振腔，随着身体和心理的状态奏出不同的乐曲。这些都是看不见摸不到的经络系统最具体的呈现。人体的彩虹，见证科学底下的经络奥秘，这本书是生物物理学家张长林教授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经络系统，深入中国、印度和中东欧洲三大文化圈，运用电磁波、声波、电阻、电导等科学实验，探究人体里面那些看不见的彩虹和听不到的音乐，得出一张张照片和图片，解释人体的电磁波、声波和经络的关系。 张教授以佢专业嘅素养，利用大量各种科学实验报告，深入浅出咁样探讨经络嘅特质以及存在嘅可信度，指出中医嘅经络系统以及古印度嘅脉轮系统都系确实存在嘅。另外，张教授仲提出一系列有趣嘅问题，都系研究经络嘅敲门砖。例如，点解西医最擅长嘅解剖学冇办法解开经络之谜？又例如，穴位有几大呢？经络有几阔？经络会唔会移动？植物冇神经，但系有冇穴道等等？ 佢系从现代生物物理学嘅研究成果，层层咁剥开生命同埋人体嘅真实面貌，找到阴阳调和的养生之道。最后他提出，透过经络，人类是否可以定量地计算人体身心系统的和谐程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活得健康就再不是纸上谈兵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体的彩虹：见证科学底下的经络奥秘》，作者张长林，由象实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由香港咧多个复康组织同埋公营机构咧，每年十月都会合办精神健康月嘅咁，佢哋咧亦都系举行咗超过十年噶啦，连续举行咧一个叫做全港精神健康指数调查。今次咧最新嘅调查结果咧，就话睇到今年嘅市民精神健康嘅指数咧，平均分系 47.64， 比起上年咧 48.3 咧系再跌咗啲嘅咁。仲有啲乜嘢嘅发现喺当中咧？请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精神科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育事务嘅林美玲医生，早晨。 早晨。 早晨，林医生，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今次呢个调查系几时做啦？调查咗几多人啦？同埋当中有啲咩发现啊？ 好啊，嗱，咁其實咧，正如剛才講咧，我哋每一年咧都係復康機構啦，好多間啦，同埋我哋精神醫學院一齊做嘅。咁其實咧就今次咧我哋調查到嘅對象咧就係1004人啦，即係1000人多咗啦。咁咧就其實咧我哋就係一個即係抽樣嘅調查啦，咁就係定時咧喺八月兩個禮拜咧就打電話俾市民嘅，咁咧我哋接翻翻嚟嘅信息咧，咁就發覺咧我哋今年嗰個精神健康個指數咧係47分嘅，咁咧就其實都係連續五年咧都係一個唔合格嘅水平。嗱，其實我哋講緊嗰個精神健康嗰個指數咧，滿分就為100分啦，咁52分或以下咧就係屬於一個即係唔合格嘅水平啦。咁今年咧已經係連續即係第五年係咁嘅水平啦。咁我哋今年嘅分數就47.64，相對舊年咧仲要略略低咗嘅，係48.03嘅分數啦。咁就我諗最主要就係幾樣嘢啦。因為我哋發覺咧，其實即係今年啦，可能咧我哋講緊咧，即係個疫情都踏入咗第五年啦。咁咧我哋亦都見到咧，同過往有個分別嘅咧，就係話我哋今年見到嗰個精神健康指數，其實就呈現一個咧喺年齡層裏邊咧一個 U 型嗰個情況出現啦。咩為之 U 型咧？我哋發覺35歲至54歲咧個精神健康指數咧就係最低嘅，係得44分啦。咁咧相對咧年幼嗰啲咧同埋年長嗰啲反而就有50分或以上。咁嗱呢個係第一個警示啦。咁我哋都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嗱，當我哋咧睇翻問翻嗰啲受訪者，其實佢最擔心有乜嘢影響到佢精神健康嘅情況咧？其實我今年嘅數據咧，佢哋講緊就係話個人嘅前途、財政嘅狀況同埋居住嘅環境。咁相對譬如以往舊年啦，早一兩年咧，其實大多數咧講緊嗰啲都係身體嘅狀況啊、疫情啊等等。咁就我諗其中一個即係信息帶到俾我哋大家咧，就可能因為我哋疫情啦，唔經唔覺都接近第三個年頭。咁我估我哋而家咧就由自經歷咗第五波啦，最高峰期啦，就而家暫時就平穩住。咁但係咧，容後嚟我哋見緊嗰、那個即係社會個經濟下滑啦，帶嚟好多嗰啲失業率啊等等啊各樣嘅財政狀況，可能都會影響到市民。咁所以就見到佢哋關注嘅地方咧，同過往亦都有所唔同。 O K， 咁同個年齡層有冇關係咧？頭先你話35至45歲嗰啲個精神健康嗰個情況係比較差啲噶嘛都。 係啊，其實絕對有關係啊，因為其實咧，嗱，正正呢個年齡層咧，就係所謂揾食嘅年齡層啊，因為其實即係呢段時間咧，其實如果有啲咩差池咧，就算失咗業都未必轉到工啊，即係三十幾至到即係35歲至到呢個54歲啊咁樣樣，咁咧就所以係有一個風險啊，即係可以咁即係好有一個可能性就係話，即係個財政壓力啊，轉工都未必容易啊咁咯。咁相對咧年幼咧就係、是、好少少嘅，即係個50分同埋年長呢個50分啦。咁我估年長咧，其實我睇翻嗰啲數據咧，即係佢哋最關心嘅都係健康啊等等啦。咁、我估啱啱即係訪問嗰陣時候就過咗第5波啦，咁都定咗落嚟啊。喘個氣啦，咁就同埋年長咧，佢哋受到嗰個經濟嗰個打擊咧就比較少啦。咁、年幼嗰度咧，雖然我哋講緊話即係25歲留校嗰啲啦，咁其實咧年幼咧可能係一個相對性啦，因為過往咧嗰幾年咧，其實年幼咧就係特別犀利嘅，咁可能嗰陣時係同嗰個即係個社會動盪2019年嗰陣時候，我諗對年幼嗰啲人打擊就大啲啦。咁而家隨著事件定咗落嚟，咁再相對佢哋而家即係再做個問卷，有冇話即係特別？差咯。 OK， 我想知話香港呢、這個精神健康指數唔合格啦，同其他地方或外國比，係其實有幾多地方係唔合格？會唔會大部分其實個精神健康都唔合格咧？喺疫情之下，會唔會係咁嘅？ 嗱，其實咧你話正式用呢、這個數據比較情底下咧，我就霎時間好難有個數字話俾你聽。咁但係咧，就如果我哋睇翻嗰個疫情裏邊咧，其實對個精神健康指數咧喺個國際裏面咧，亦都個數據係好明顯嘅。例如咧，我哋如果睇緊學生嘅話咧，譬如一個我哋話 meta analysis 啦，用過29個嗰、那個醫學研究，差唔多搜集咗國際裏面接近90,000個學生嘅，咁就發覺咧，其實疫情之下咧，我哋講緊咧有呢個焦慮同埋憂鬱嘅症狀咧，係20%至25%。即係換句話嚟講咧，每4個有一個或者5個一個學生咧，喺全世界裏面其實因為疫情咧係受到精神健康嘅困擾， okay。 而呢個數據咧係疫情前嘅2倍。 嗯， 嗱咁你又睇翻阿大人又點咧？咁你睇翻啲綜合咗即係國際研究數據啦。其實大人嗰方面咧，我哋講緊都係30幾%啊，就係、是、有唔同程度上嘅焦慮同埋憂鬱。咁呢樣嘢即係每3個有一個咯。咁即是話咧，我哋就不容忽視呢、這、一個即係疫情之後，我哋話 post 後疫情啦， okay。 或者復常裏面咧，其實嚟緊嘅精神健康啦，咁呢樣嘢咧就唔單止係講緊疫情當下即時嗰個恐慌啊、恐懼啊、搶購物資啊、生命嘅安危啊嗰個問題，係、 okay。 疫情過後咧即係我哋困住咗幾年啦，咁跟住咧就而家就算話開始翻啦，咁容後嗰個經濟個 impact 啦，咁同埋如果你睇翻我哋呢、這個即係我哋呢個研究裏面咧、其實其中一樣嘢咧，我哋都特別係今年去睇翻咧，就話喺疫情裏面有冇一個失去啊，即係冇咗啲嘢個經歷。 O、okay。 K， 半分鐘到啫，你講埋呢個失去係咩係咩意思？ 失去咧就話嗱，因為我哋疫情唔經唔覺已經踏入即係接近3年啦。咁咧，我哋失去咗，即係講住我哋構思嘅時候就話，可能好多人咧覺得係失去咗個健康啦，即係以前健康多啲啦， okay。 或者正如失去咗咧親人啊離世啦，因為我哋過往第5波之後，即係嗰、那個即係有人病啦，甚至死亡嗰、那個數字都高噶嘛。咁、跟住咧就或者可能係失去啲聯繫啊，因為疫情唔多唔少，有好多限制。 Okay。 尤其是高峰期嘅時候咧，根本就冇咗人與人之間嘅聯繫咁。 Okay。 又或者啲人啊，唔係香港人。 OK OK。 過往 明白明白，同阿林醫生你暫時傾到呢度先啊，多謝曬你今日。 好啊。